身旁，是已让爱心迷茫。往日公诉衷情，如今寂寞独思量。我昨日为他惆怅，把心上梦中也感到凄凉，从此不再彷徨，从此不再